据南朝鲜报纸《劳动与世界》消息，南朝鲜的反对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全国对策会议18号在首尔汝矣岛的国会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要求取消关于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决定。另外，据南朝鲜新评论员报道，庆尚北道新州郡居民16号把反对在新州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犯居民紧急对策委员会改编为制止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部署新州斗争委员会，并表明了要继续展开斗争的立场。